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嗱，咁咧，如果有人听紧 live 嘅话咧，我尽量试下呢一刻咧，就 check 下个 Facebook 喺搏击会嘅 fans page 咧。你又可以试下喺 fans page 嗰度留言嘅。如果我见到你个问题咧，我会帮你问做 N 嘅，系嘛？几尖锐都好，系嘛？咁就我系转述嘅啫，我话唔方便加意见。不过我会尽量睇下咧呢一刻系够胆留言嘅，即系咁系咯，就咁咯吓。咁阿 Chris 仲有冇问题啊？即系对佢 冇，我净话都有谂过一个问题嘅。不过你净话答咗少少啦，即系话，即系其实喺嗰、那个。平權呢個議題啊，即係你而家入到去民主黨啦，你話想借呢個平台去即係推動一啲你想做嘅嘢，咁你淨話答咗一部分，所以我都即係叫做都收貨啦咁樣，但係即係變咗 咁啊收貨啊， 收貨啦收貨啦，因為我好想我知道今日我哋有幾個題目咧，其實 係啦講下第二啲嘢啦， 咁但係有機會嘅話，可能我哋揾埋萬必或者乜嘢咧，可以有機會上嚟講下呢樣嘢。 咦好喎、啊， 因為點解咧？呢、這個有個問題嘅就係。即係阿做 N 其實正話咧，都係有意無意之間，其實都批評咗少少話，而家喺議會入邊 係做議題， 做嘅嘢 係 未夠係啦。咁呢個我諗大家喺呢個方面嘅睇法係有啲咩唔同咧？有機會都可以攞出嚟大家研究。 唔係呢個問題係有少少啟發嘅。你話做議題定做人？做一個人咧就冇人 care 佢嘅生死嘅。你做一個議題咧，所有同呢個議題有關嘅人都會豎喺耳仔聽。咁所以前嗰排咧就有單新聞就係講嗰個脫毛嗰女仔啊。唔知裝咗啲乜嘢啊？ 死咗， 唔係死咗， 屈咗好多錢， 屈咗好多錢，跟住個區員就抄單嘢出嚟，跟住就開咗幾個招待會，就已經覺得喂呢啲奸商已經有恃無恐啦。即係如果再唔監管又或者咩冷靜期啦，咁就唔得啦。又或者嗰啲奸商好奸嘅，後陣你除曬衫嗰刻咧，就喺度 sell 你啲 plan 呢樣嗰樣。 除下體 係咁你脱毛啊嘛，咁你咁啊梗係下體啦。問題係即係我覺得 點解咧？ 唔係我想問下你，覺得呢啲係做議題做人咧？ 喂，因為我覺得嗱，即係有個基本嘅分別咧，就係 NGO 咧做人。好正常啦、 啊， 佢做人為主啊嘛，跟住議題嗰度咪可以應該同啊，即係譬如話議員咧協助，由主要由議員嗰邊去推一啲嘅議題，感覺上好似咁樣分工，但而家咧就做 N 就將佢反其道而行啦，就話咦議員咧就係做人做得唔夠。啊！淨係掛住做議題， 或者我 調翻轉頭，我哋去做咁 樣啦。關心議題背後嗰啲人啦，譬如我講一件事，我唔講邊個政黨啦。譬如大嶼山嗰個發展計劃咁樣，其實唔係好多政黨去關心噶嘛。但係其實入面嘅影響好大嘅喎，係嘛？咁當時菜園村啊、東方發展嗰啲噏一聲去，咁個個都做啦，係嘛？咁最近又有啲咩議題比較 hit 啲啊？譬如反高鐵啊、全民退保嗰啲啦。咁啊 hit 嗰啲議題，好多政黨都攏住去做。咁但係譬如有啲人我譬如好佩服阿張超雄啦，係咪佢關心議題後面嗰啲人嘅，佢睇佢嘅需要，甚至落到去同佢去做啊咁樣。咁或者講頭返頭先講議題，譬如有一個人我佩服嘅叫 Benson Zeng 啦，我成日都講佢。佢唔係想煲大自己㗎，佢越絕對唔係㗎，係啦，佢係默默耕耘去幫助啲人，咁呢咪做人囉，係咪？ 原來嗰種係做人。 係呀係呀。 好啦，咁你既然讲开议题，咁讲咩议题先？嗱，今日呢时间，因为如果时间同阿做人做访问呢，其实我会讲两个议题嘅啫。其实我好想讲黎明。 黎明都好讲。 我真係好想讲黎明。因为我冇辦法呢三十几年人呢冇乜机会开始咪讲黎明嘛。不过就唔会讲。 你系黎明嘅疯狂歌迷嚟㗎。 系咪粉丝。 唔可以讲疯， 你唔好咁样啦，即系一个好娇嗲咁样样，好难顶。 又唔可以讲疯狂嘅，只系 仲疯狂，你所有啲嘢你都 share 出嚟，仲超倾慕咁啊啲字眼。 唔系咁样嘅，即系佢演唱会，我会俾面去支持佢啦，因为佢唔系咁成日开演唱会，所以 你有冇买晒啲唱片先？ 实际上真系有嘅，就每 你间房， 我话俾你听， 你间房以前有冇黐佢个海报？ 有。签埋名嘅添 ，certified。 我哋已经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我睇演唱会嗰日啊，四周围嗰啲冚唪唥大陆客嚟嘅，嗱呢样嘢我就非常之唔中意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睇演唱会系 enjoy 个 moment， 你真係要影相，你係舉機，影完畢相咪擺低囉。啊，佢唔 Q 係嘅，佢係將自己擰轉面，用個背脊得住個台，跟住攞個相機同自己同黎明 selfie， 仲要係攞住個機咧，佢係唔放低喎。啊，佢老尾啫！成場兩個鐘頭，我就不斷睇住啲大陸客，就係咁同自己同黎明 selfie。 你淨 係 睇咗一場啫咩？ 其實我唔係，唔好講呢啲啊。問題就係話，喂，咁你即係佢哋係唔明白演唱會嘅文化咯。但係老實講，你話個演唱會本身個氣氛真係好正，因為點解咧？你真係揾翻你同你大嗰啲麻甩佬，麻甩佬啊， 麻甩佬， 嗰啲麻甩佬係即係中一同你同班嗰啲，係睇足成個演唱會，係同你唱足成個演唱會嘅，起高舉手舉熒光棒嘅。我覺得呢啲就係Brotherhood啊嘛。 啊， 係咪每個人都有啲咁嘅嘢㗎？ 所以其實黎明，如果選立法會，你係咪會投佢票嘅？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但系呢个假设性嘅问题我就唔关回答嘅， 我一定会咯， 系咯， 尤其经历过今次嗱，你想讲黎明咩先？我想你， 其实好多人都讲佢讲公关技巧嗰啲嘢，老老实实我又觉得唔系咁值得讲，即系我好 precise 嘅。四大天王冇一个人自己 hold 一间公司去搞演唱会，唯独是黎明搞演唱会系会自己落场睇嘅。所以呢个机会只会喺佢身上面发生， 系咩？ 系，即系如果你拍一套戏搞唔掂嘅，刘德华会喺现场啊，天幕嗰时会有嘅。而家翻到佢瞓觉啦，刘德华唔系张学友凑女咯，翻去咁郭富城啊唔系凑女，佢系沟女啊嘛，咁所以佢哋唔会做同一样嘢噶。只有黎明系咁真心交咁戇交，会喺现场同啲 fans 讲对唔住， 因为佢咁啱咁啱系老板嚟， 我系系啦，佢系咁啱得唔巧，佢系有俾钱嗰个老板啫嘛。我系六点钟去到中环。站睇到新闻唔 Q 系啊嘛，喂唔系啊嘛，你俾着我照去罚钱啫嘛，咁你咪照，咁你咪照咩咯？你烟花咪照放啦，系嘛？你罚钱搵个人找条数去咯。咁我唔会突然间 call off 嘅演唱会，同埋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突然间 call off 一场，咁我唔知呢样嘢系咪听日搞掂？如果听日搞唔掂，系咪 call off 系听日咧？如果我呢件事短时间内搞唔掂，要一个礼拜，我咪 call off 七场先，唔合理啊嘛呢件事。咁我当然就去白碰一场啦，唔紧要。但系补翻飞嘅时候睇咧，我都觉得补翻飞之后系有佢个 bonding。喺度，即系啲人系已经系疯狂噶啦！我已经唔理有冇冷气，我唔理嗰啲防火幕，我唔理睇咁出边。而系如果个现场系睇唔到出边嗰一边系全部黑色嘅话咧，我觉得个 4D 嘅感觉非常之好咯。即系冇人会讲得出一样嘢，就话点解今次黎明系 4D 咧？因为啲声系 5.1 mixing 嘅，系环回立体声嘅声，所以全部歌咧系唔可以用现场 live 做，所以要冚唪唥先录完现场唱 MMO。点解系 4D 咧？因为佢喷雪喷香味，咁加埋现场啲 3D projector 啦，所以个演唱会 4D 啦。咁原先咧原则上个 idea 应该好好嘅，问题就执行咧，第一就冇咗块幕，你又见到出边啲光啦，你又个人投入唔到咯。第二就系话可能比较热啲啦，冷气落唔到，又焗唔到冷气啦，非常之唔好。第三就系啲大妈咯，即系老实讲，我唔理嗰啲香港大妈啊、加拿大大妈，总之佢系一个大妈喺个面前拧转面同黎明 selfie， 裹住我睇演唱会，嗰啲大妈就唔容许啦，真系大佬。 咁呢个同嗰个帐篷有咩关系啊？ 冇关系啊，唔系呢啲嘢系你要咁讲，如果有个帐篷喺度冇咁多 QK 咧。你係發現唔到咁多嘢嘅喎，因為點解呢？ Okay. 最前面嗰就 VIP 飛咧3000蚊，其實我留意咗好耐。你一個演唱會咁嘅正常唔俾拍 video， 唔俾影相。 係啊係啊， 咁佢係非常之寬鬆喎呢一樣嘢。成你會覺得每一隻歌都有人舉機去影曬佢成隻歌啊！咁我睇前面就本來就係睇黎明個樣嘅啫嘛，咁同埋啲 dancer 好靚嘅啫嘛，而家唔係多咗100部手機係咁影住佢。 不過有個問題，我唔知道，好似係咁嘅咋？唔俾拍 video 嗰樣嘢係紅館嘅問題。 唔係，係個主辦單位 O 唔 OK 嘅？ 係咩？ 我補充一句咧，鄭話咧，阿 Raymond 咧全程講黎明咧，我都冇打斷佢，因為佢一路都係用一個好傾慕啊，帶住少少笑容咁樣去講咧，即係我係唔係幾好意思？但其實 我好懷疑你的性傾向而家 係咯， 只係中意黎明。 呢、這個我都有少少想講，不過係啦。 繼續啊！ 不過咧，我即係做一個稱職嘅主持人咧，我要問翻阿做嘅，你做緊講咩？咁你講曬先得嘅。其實你咧，你有冇去睇啊？黎明啊？ 我冇啦，我已經、哦、我呢幾年轉變咗好多嘢，你知唔知啊？最大的轉變就係男變咗女啊，所以我冇咗你嗰種傾情喺度。 冇關係，男人唔可以中黎明。 喂，當然， 如果你而家係 可以， 你轉咗女，而家咪應該更加 一樣可以。你唔需要叻， 呢個只係引子嚟嘅啫，呢個只係引子嚟嘅啫。 你明唔明嗰個係一個中學時代嘅 brotherhood？ 每一個人心目中有啲回憶咧， 藉口嚟嘅。我覺得同 brotherhood 完全冇關係。你繼續講，你引子講埋先。 我覺得我人生咧就除咗男變女之後轉咗好大咧，其實真係轉變好多。譬如我從一個即係點講啊，以前好 man 啦，或者係想做生意嘅，即係一個方向啦，一路去轉變到做 NGO 啦。咁或者我以前有錢過啦，咁啊去到好窮啦咁樣。咁我諗人生嘅經歷都帶到我另外一個即係新天地嘅。咁雖然譬如你一開始第一節嘅時候都講做政治喺我呢個人嚟講係好辛苦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幾有趣味嘅有啲嘢，即係當我喊完咗之後咧，我又覺得啊好得意喎，即係原來一啲唔係政治圈嘅人都可以入到去見到一啲新嘅景象喎。當然我亦都喺 Facebook 俾人鬧過，即係話做咧你唔好表現到你咁軟弱啦，點做政治你又話做政治嚇？我阿尤想講咗我天底， 你咪講咯，冇問題，冇撚問題咯。 解 要我哋一齊同你講係嘛？ 點解做政治嘅人就係要咁樣啦，係嘛？ 就係咁撲街係嘛？ 本來女人入到議會入面都變成好似男人咁先生存得到嘅啦，係咪一定要咁嘅啦？係嘛？可唔可以？ 卿姐都冇變男人啦、啊。佢俾人生存咁耐啊？ 唔系，佢梗系冇变男人啦，但系你要咁上一 top 先得噶嘛？ 咁 系，啊，你冇翻上 top， 你连讲嘢都讲唔到啊！你知唔知啊？因为议会就系一个男权嘅世界嚟噶啦，系咪？好似喺呢个我都要 top 啲啦，如果唔系点讲嘢啊？对住你两个男人， 系咪喺议会要好 top 先讲到嘢？啲鸡仔难都唔系啊！ 鸡仔难边个系鸡仔？ 你唔好扮唔知啊！何秀兰都唔系啊？ 系咩？我以为你提下 佢好温柔啊。原嗰个唔合，嗰个唔入流，嗰个唔知咩嚟嘅。 系嘛？所以我想多啲声音入到去噶啦。譬如如果今年阿 CN B B 选嘅话，我必定支持佢。 嗱，你唔使你唔使恨啊，佢一定唔会，系因为佢冇钱， 冇钱支持佢咯，捐钱俾佢咯。 你啊？ 系啊， 捐几多俾佢？ 喂，如果佢选，唔知几开心喎，有排戏有戏睇啊！ 你唔会好似啲衰人咁捐101蚊啊嘛？ 99咯， 99好啲，99除一除。啊，你好嘢嗱，你真系有慧根从事呢个政治行业。我讲黎明，你都可以扯翻你自己身世。 系咩？ 系啊，我觉得你好叻咯。 咦，我睇你成个政治人咁样噶喎、哦。 我唔系啊，我啲神棍嚟啫。 系咩？政治就系神棍咯。 啊，好嘢啊！我都唔敢咁讲，系政治其实系神棍嚟嘅啫，睇下边个棍多人咁解咯。即系有啲系棍啲着西装嘅，有啲系棍啲唔着西装嘅，有啲系各棍一啲耶伦咯。咁啊，大家棍需要棍 政治必须，其实政治系一个 marketing 啫，系咪先？咁好多嘢必须，政治就系政治，你表达唔到，你买唔到嘅人心，其实你。影响唔到个世界啊、嗯，所以政治系有一样嘢有规矩喺度咯，你唔可以唔做宣传噶系嘛，你唔可以完全唔做宣传噶，如果唔系边个知你啊？譬如我都有啲蚀底噶，因为其实我做宣传都做， 你都唔系蚀底，你赚好多啦嘛？ 都唔系噶，因为我其实出边都好多人知道我。咁譬如一百模访问都算唔错啦，咁但系就其实政治圈入边唔系好多人睇过，系啦，咁我出奇嘅有啲， 我只可以咁样讲，即系你。去到中委好似唔知批唔批你入民主党嗰段期间，就係啲访问出得最多嘅时间啦。 唔係唔係 唔係 之后 之后即係批咗之后 批咗之后 ok， 咁你嗰段时间係枕住係唔同媒体都有你嘅报道访问嘅，但係老实讲我就唔特别觉得 Facebook 特别多人讨论嘅真。 係嘅。 你唔係冇嗰個 article 喺度，而係你有好多唔同嘅 article， 但係啲人唔会去讲究竟呢件事同佢自己係咩关系。 一百毛就比较多啲咯， 咁系老细嘅问题啫， 都会系嘅。不过好得意就话，我系民主党嘅人啦，咁当然即系我费事解释咁多嘢，即系外边点睇呢个党咁样啦。咁但系好得意咧，就话一百毛咧系唔中意民主党啊，我唔知应该可唔可以咁讲啦。咁应该都系大家都会知道噶啦，系嘛？又本文前又亦都唔中意民主党啦。 一百毛只系中意本土派嘅啫。 咁但系一百毛会同我做访问咯，亦都会讲我系民主党嘅人啦。 咁佢 系 一个媒体，咁佢系一个媒体，呢啲嘢都公道 嘅。佢可以拒绝访问我噶，而后嗰晚 应该唔会。 哎呀，我唔可以讲太多嘢。其实之前都本来有记者想访问噶，后屘都做唔到噶。之后先做到嘅。咁由当晚其实本文前就 share 咗我 post 喺佢个 Facebook 度。 咁都幾得意嘅喎，咁係啊件事。 你啊，我真係要提我話問一問你，你知唔知本土派有幾多支旗啊？ 好多啊！ 你數嚟聽下， 我數唔咗，咪知嗰啲大家都知啦。 係咪真係黃毓民嗰支旗就同其他係完全冇交流，又或者大家唔中意，又或者有啲係妥毓民，有啲唔妥毓民嘅咧？ 你呢個問題已經話你呢、這個 唔係真係問㗎，我要請教下你啊！ 我唔夠你熟啦嘛， 即係即係熱普城究竟同其他散後組織啊、本民前啊，係咪同一支旗嚟嘅咧？ 唔係啦，嘛。 咁嗱，咁我好有興趣有 泛民都好多支旗啦嘛， 我都唔係一個泛民嚟噶嘛，因為佢哋反大台，因為泛民係一個大台嚟，佢要拆大台啊嘛，佢哋冇大台嘅時候就更加唔容許一啲唔同，點可以唔妥黃毓民嘅唔得啊？ 點解唔得啊？ 教主嚟噶嘛？ 教主我唔識噶， 啊嗰啲錯唔到你講噶啦，我諗你都應該同嗰啲好朋友咧好多交流嘅。 邊啲係我 本土派嘅朋友？ 嗱，其實係咁嘅，我成日都讲话喺政治圈入面我冇敌人㗎，我只係有对手㗎啫。係啦，我冇敌人㗎，就算建制派都唔係我敌人㗎。係呀，我真係唔觉得佢係我敌人，係对手㗎啫。 尴尬关我又要问你一个问题。 乜嘢啦， 你觉得民主党入面有边个人个思路会快过你呢？ 好多，係呀，我係后辈嚟㗎啫。 你好撚唔诚实。 好啦，呢名好古惑。 呢啲人好捻唔诚实，呢啲人好捻唔诚实。即系嗱， 我一睇知啦，你错我啦，唔系我点答啊？ 我花生唔该， 呢个花生台系咪？ 我又唔够胆讲话，我真系识得好多民主党嘅人。 啊，我提阿林子健快过我， 一个个唔提佢提佢咧。 佢系我前辈啊，佢带我出山嘅、 啊，真系好嘢，你真系。好啦，唔讲个党嗰啲嘢啦。嗱，你咁想讲议题啊？领展啊，呢排嘈得好，呢排领展其实好多新闻嘅。第一就关于车位啦，疯狂加租，买 Q 晒车位，跟住疯狂加租啦。第二就系话佢自己辖下嘅商场又系疯狂加租啦，加得好离谱啦，跟住自己辖下嘅街市。要找个外判商来管理他请回原本街市那些人，摆明是做垄断的。你自己是怎么看 呢？怎么看？很正常啫，他都是一个生意佬啫嘛，是晒人不眨眼的生意佬啫嘛，吸血鬼咯。好正常嘅啫，我都冇問題啊。所以其實咁而家點搞掂呢壇嘢呢，係一個即係重點㗎。咁你又賣咗俾人啦，係咪？佢又變成咗領展啦。咁喺樂富商場度，喺我 office 附近啦，佢都唔係 serve 你樂富村啲人嘅，佢係 serve 外人嘅，佢係完全係一個賺錢嘅工具嚟嘅啫嘛。 阿 Chris 你住喺附近啦， 係啊， 係啦、啊，對咪對咪對咪，只咪扭得太過係啊。你覺得領展應唔應該做一啲商場去 serve 外人咯？ 即係我覺得又無可厚非嘅，但問題即係而家佢嘅重點唔係話去 serve 邊個啊？即係當然啦，即係佢第一件事去 serve 咗自己本身嗰、那個嗰啲居民先。如果佢仲係有呢個餘力，或者係嗰啲可以做埋街外生意，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可以接受。但你話調翻轉頭，淨係做街外人，跟住自己啲居民嗰啲需要，佢有冇 cater 到嘅？咁啊好大問題啦，係咪先啦？而家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根本上領展本身佢話做緊話齋，即係佢即係一個生意人。佢系完全咧眼入边净系得个钱， 系咪？普通个生意人添，吸血鬼添， 咁变咗呢个 咁上咗市啊嘛，佢系 entitle 佢一个，咁啊上咗市啊嘛， 你好难你翻唔到转头，除非你买翻份转头。 所以其实成个 mentality 系香港嘅问题，就系好多人，譬如今时今日嘅所谓投资系必赚嘅，蚀佢就摆喺度啦，系嘛？沤到佢赚翻为止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以前嘅世代啦，譬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其實知道做生意係有人有輸噶嘛。今時今日嘅人咧，係覺得哇，你唔好俾我輸啊！咪港鐵啊，咩嗰啲啊，全部都係咁樣啊。我覺得係已經去到一個無良嘅境界。咁你點做落去啫？係咪所有人都會覺得我吸你吸盡？咁當然啦，我以前見過景象啦，我以前都做過生意。咁後屘見到我有個朋友咧做生意嘅手法咧，哦，我完全明解點解我做生意做到，我又想講粗口，即係唔好講。 你又可以講啊，大佬。你唔好似突然間窒住咁。 你嚟到呢個位，你冇講，我當你講咗㗎啦。 咁係咯。 其實唔係粗口嚟嘅，即係做生意做到撲曬街咁樣啦，都好斯文嘅。 嘅。咁我發覺呢，原來有人做生意呢係連人哋可以賺到嘅錢都要吸埋嘅。佢自己賺到錢唔緊要，佢見到你有一毫子賺，佢要賺返你兩毫子等你蝕。你明白嗎？即係我覺得原來做生意係咁㗎，死啦！我一路都唔明白，我輸曬啦， 所以你撲街，所以你做唔到吸血鬼啦， 所以你做 NGO 啦。 唔係，當然有良心僱主嘅，但係越嚟越少啊，因為佢俾嗰啲吸血鬼蠶食曬。所以咁點解你做生意好？ 即係良心僱主，除非佢本身係好有實力， 係啦， 多年積咗落嚟 ，otherwise 佢未必有呢個能力咧，可以 sustain 到，去同嗰啲冇良心喺度競爭咯。 係啊， 嗱咁啊，講單古仔啦，良心僱主咧，大家有冇去過赤柱啊？赤柱有個好大嘅商場嘅， 係 啊， 嗰個係領展嘅場嚟嘅，係啦。從前咧，嗰兩間酒樓咧，好靚嘅，個標咧望曬赤柱全海景嘅。咁嗰啲嘢食唔貴喎，即係講緊兩個人飲茶咧，可能百零二百蚊，即係我唔知點解咁平啊。咁所以咧，早翻十零年前咧，我有女溝嘅時候咧，我一定去帶佢去嗰度飲茶嘅，因為實在係嗰度係拍拖係一個好好嘅地方。 唔係而家老婆嚟嘅嗰個， 佢有去過，但佢唔係唯一一個。我已經好坦白咁樣講。但係咧，我係見過嗰度老細嘅，因為有一日我去飲茶嘅時候撞到，即係我。你知我呢啲口水佬呢，四周围啲人都傾得㗎嘛。咁呢嗰个老细呢就同我讲啦，喂嗰、那个领展呢唔租场，喂嗰时係领会呢唔租场俾我囉。我话点解唔啊，生意唔好咩？佢又唔係啊，生意做得住啊，啲租都顶得住啊，但佢要我抌一千万装修个场。 哦， 啊、但系签三年租约，喂、大佬本都未谂翻到啦，几时嚟得赚得翻嗰千万啊，大佬咁啊，即系逼叫我走啫。个问题就系咁，即系而家无论领展嗰啲场系喺边度，佢都 expect 你系抌一百几廿万，细嘅就一百几廿万，如果系酒楼咧，抌翻一千几万去装修个场，去配合到佢成个商场嘅环境咧、就似一个新鸿基嘅场咁样。佢真系想去吸引啲新鸿基，即系譬如沙田市中心或者屯门市中心嘅人去嗰啲所谓叫领展嘅场消费。屯门有条屋村咧叫安定村，隔篱系友爱村，佢系两间中间系 share 咗个大嘅商场嘅。咁而个商场咧得罪讲句，凹凹凸凸嘅啫。咩叫凹凸凸啊？冇冷气啦。行楼梯冇电梯啦，入面所有啲餐厅食肆好，冚唪唥都冇装修嘅，冚唪唥都系光管嘅，冚唪唥都系乌灯黑火嘅，冚唪唥都系卖一啲日常生活嘅必需品，例如饭馆啊、士多啊、洋酒都少噶啦，可能卖啲衰啲讲句就即系做啲师奶生意嗰啲咩衫啊、嗰啲咁嘅女人嘢啦。问题就系话咧，五年前开始咧，个场就冚唪唥赶 Q 晒嗰班人走。装修完之后就冚唪唥变晒啲大酒楼啊、彩晶轩啊、啡粉啊、OK 啊、 连锁店 啊、肯德基、家乡鸡啊，就变晒嗰啲咁嘅嘢啦。直至到上一个月咧，连最古老嗰间餐厅爱群咧都要赶走。 你系咪嗰度附近嘅居民啊？ 我就系想话俾你听我 experience。 你想要乜嘢咧？如果你系作为居民，你想要翻以前嗰啲啊？啱啱耷耷烏燈黑火，你聽落去我都怨言喎。 你問我嚇，嗰間彩晶軒啲嘢食係好食，兼平兼易揾位，兼易泊車，仲要去親都免兩個鐘。你問我平時可能有時其實一個禮拜我同屋企飲一次茶嘅，帶老豆老母，唔係帶佢帶我去飲茶。咁我係會揾一啲比較少人啲嘅地方去飲茶，即係第一唔使兩位老人家等啦，第二我可能同佢飲完茶我要翻工啦，第三我最緊要易泊車啦。屯門市中心係已經俾自由行攻陷噶啦，晏晝都好 Q 多人嘅。你問我喂，咁如果我去友愛村飲茶嘅時候唔使等位，亦都唔使等泊車嘅話，我係聽到去嗰度嘅，而且去亦都唔貴，亦都平，咁我會去啦。但我會問自己一樣嘢。喂，我系咪有选择呢？其实我系可以等嘅。问题就系话，如果真系呢度唔使等，我会揀呢度啫。我会諗自己呢个选择系建立喺乜嘢嘅痛苦身上。个问题呢度开咗一间好靓装修到真系用咗一千万去装修一间咁嘅场。啲嘢食唔贵，呢一刻呢我都觉得啲街坊系会来食嘢嘅。问题就系话，你见到太多例子呢，佢开业嗰半年又或者一年真系可能好平。到个场开始有人去嘅时候呢，佢会加价㗎啦。 啊、 好啦，到你公公婆婆之后咗去饮早茶嘅时候，你又发觉原来安定有个村呢冇地方俾你饮早茶喇喎。原来去到市中心嗰度呢又要等位，或者嗰度啲消费太高啦。 即係講翻轉頭，即係你講嚟講去，即係其實你都唔介意去翻以前嗰個咁樣，唔係話一定要 而家好似咩都靓晒啦嘛， 系咪？唔介意嘅，但系其实你系睇到领展系有一条路咧，佢系非常之想装修到自己 好 aggressive， 即系一个净系靠食租嗰啲新鸿基商场嗰啲，佢觉得佢同新鸿基先系 competitor， 但系佢唔记得咗自己一个社会一个社区嘅功用，就系话点解我要起条新屋村，我要俾个新街市佢啫？你而家冇人讲呢啲问题噶。 我覺得你講得好，因為佢嘅心態咧就係一個大業主心態。我想問下做 Anna， 你有經營過 NGO 嘅經驗啦？其實我今日都喺度諗呢個題目嘅時候，我諗啊，即係而家當然我純粹係喺度發神經啦，即係發夢啦，話哇，如果當年領匯或者而家領展啦，唔係好似而家咁嘅模式，而係好似一個大型嘅社企咁嘅形式嘅話，其實 work 唔 work 咧？係咪可能即係條路唔會去到今日咁樣，而家令到即係？咁多人 suffer 咧？ 其實我一路我自己組織唔係太多人咧，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喺度傾嘢或者發夢啦，咁就覺得其實的確係可行㗎，即係覺得有時候啲嘢，譬如我之前喺立法會去講嗰、那個老人券嗰樣嘢啦，長者券啦，咁係好得意啊！見到有一批咧就係正即係一啲叫 NGO 經營嘅老人院社啦，有啲私營嘅老人院社啦，其實私營嘅老人院社咧，佢哋只係諗住錢嘅啫。但系如果我哋， 但其实嗰啲都唔系赚得多嘅，即系我， 但系佢哋系赚紧嘛， 赚紧吓， 佢哋去点样咧？咪减低佢哋嘅服务嘅质素咯，而去加佢哋嘅收入咯。咁我觉得好无良噶。当然，即系 NGO 好得意嘅，就话 NGO 系唔分啲钱出嚟噶嘛，然后做 NGO 嘅人系傻噶嘛。做呢个人只系关心人，只系嗱真系傻噶。我投几多钱啊？我好穷噶，每个月都唔够钱用。但系我掉唔低嘅，我掉唔低。你知唔知？我如果只系攞分定嘅钱咧，我系好得闲嘅。但系我成日做咗好多嘢，好多嘢嘅原因就系你睇到个需要喺度。譬如好简单就话，我见到有一个婆婆喺街推住一车纸箱，我真系企住喺度睇，我觉得我系可以帮到佢咩咧？当然我帮唔到佢咩，我就做。所以我点解入政坛就咁啊？我觉得社会系要为佢做一啲嘢嘅。譬如今时今日我哋傾全民退保，其实我哋好可惜㗎，好可怜，成个社会系唔明白我哋做緊咩嘅。我成日諗下啊，个父母供养咗你咁耐，冇供都有劳啊，你话我爹哋妈咪对我好差㗎，细个然后佢老咗啦，我唔养佢啊，咁样呢、这个唔系我哋社会应该做嘅责任囉，系咪先？我觉得成个社会系脱咗节㗎，啲嘢佢只系衡量个利益。去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系可以有良心企业噶嘛，但系唔系喎，今时今日所有嘢都衡量好简单系嘛？一个食肆佢做得好，只要做得好，上咗米芝莲之后咧，个月租加一倍租噶啦，系咪？ 一倍三倍啊！ 一倍就系三倍啦。咁嗰日就其实点解要咁样咧？你已经有赚噶咯，系嘛？点解佢红咗成咗名，佢又唔系赚得特别多钱，佢只系多咗人哋做生即系帮衬佢啫嘛？你就要逼到佢走。系啦，然后啲业主好得意喎，佢加到一个好离谱嘅租金，然后佢一系俾，一系唔俾，唔俾佢就减翻低个租金租俾另外一个人咯，即系好奇怪喎，成个结果，佢哋系谂无所不出奇嘅去逼到自己 optimize 嗰个最高嘅利益。 哦，原来你系左交嚟嘅，明白啦。 咁又左交啊？ 咁你始终都俾啲名嚟踢啊你噶嘛，系嘛？咁如果唔系你唔系左交，咁边个系左交咧？大家都系左交，系咪？ 我系基督徒啊。 基督徒嘅左膠明曬，好，轉頭翻嚟。